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雅思的听力练习，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s lecture selected from the IELTS listening test will discuss handedness. Hand means two hands, left hand and right hand, and handedness meansthe preference of people using which one of those two hands.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雅思听力考试的选题呢，它是讲这个左右手，大家使用左右手的习惯 hand， 然后 handedness，就是有的人倾向用左手，有的人倾向于用右手。那这里边呢，左手呢就是 left-handed left 画一个横线 handed，右手就是 right-handed 啊。然后这里边呢，他专门研究了，比如说弹奏乐器的人，从事各种不同体育运动的人，他的左右手分配对于他的这个职业的影响都有哪些情况。好，那么闲话少说，咱们先听一遍，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讲其中有意思的词汇。 好的。 My topic is handedness.Whether in different sports it is better to be left or right-sided, or whether a more balanced approach is more successful. I'm left-handed myself, and I actually didn't see any relevance to my own life when I happened to start reading an article by a sports psychologist called Peter Matthews. He spent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talking about handedness in music instead of sport.Which I have to say almost put me off from reading further. But what I soon became struck by was the sheer volume of both obser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he had done in many different sports. And I felt persuaded that what he had to say would be of real interest. I think Matthew's findings will be beneficial, not so much in helping sports people to work on their weaker side,but more that they can help them identify the most suitable strategies to use in a given game. Although most trainers know how important handedness is, at present they are rather reluctant to make use of the insights scientists like Matthews can give, which I think is rather short-sighted, because focusing on individual flexibility is only part of the story. Anyway, back to the article.Matthews found a German study which looked at what he called mixed-handedness, that is, the capacity to use both left and right hands equally. It looked at mixed-handedness in 40 musicians on a variety of instruments. Researchers examined a number of variables, for example, type of instrument played, regularity of practice undertaken, and length of time playing instrument,and found the following. Keyboard players had high levels of mixed-handedness, whereas string players, like cellists and violinists, strongly favored one hand. Also, those who started younger were more mixed-handed. Matthews also reports studies of handedness in apes. Apes get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ir food by fishing ants from anthills. The studies show that apes, like humans, show handedness. Though for them, right and left-handedness is about equal, whereas about 85% of humans are right-handed. Studies showed that apes consistently using the same hand fished out 30% more ants than those varying between the two.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这篇听力给听完了，它不长啊，也就是两三分钟的时间。刚才大家听明白了吗？我们把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词汇挑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好，首先呢，他就说 My topic is handedness, whether in different sports, it is better to be left or right-sided, or whether a more balanced approach is more successful. 他先讲就是说体育运动里边，比如有的人倾向于左手啊，有的人倾向于右侧，然后还有呢，就是左右方面是平衡的，哪一个更有利于运动项目，这运动员的比赛成绩。 I am left-handed myself, and I actually didn't see any relevance to my own life when I happened to start reading an article by sports psychologist called Peter Matthews. 他 说他本人呢，就是左手擅长，然后呢，他也觉得这个跟他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相关性。比如说，咱们一般就想左手的人聪明还是右手的人聪明啊？ 其实这个演讲者呢，他就说发现没有什么关联， 哎，跟我的生活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对，哎，但是我会觉得可能右手写字的话，更加符合从左到右的一个书写方式吧。 嗯， 如果你用左手写字的话，如果您左手拿着一支笔，然后呢在纸上面从左到右写的话，您一边写，那些字的墨水不就沾到你手上了吗？因为你划过去， 哎，好像是哈。那你这一说的话，我想起来我们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地理老师，他就是左手，这个老师呢，他画地图啊，画这个写字都是用左手，然后还挺溜的啊。我们一看，哎呦，这是头一次啊，我人生中看见一个左撇子还这么聪明。后来就一般通常人都觉得这个左手倾向于，比如说是干事都用左手的人就是比较聪明，比如说你像那个左手打乒乓球的哈， 对， 这些人传说都是这样。那么呢，这个听力中呢，他说这个事儿呢和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他当时呢，碰巧他就读了一个体育心理学家叫 Peter Matthews 写过的那么一篇文章。He spent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talking about handedness in music instead of sport.Which I have to say almost put me off from reading further. 他说我这个一看，这人其实他写的是和音乐相关的这个左右手的影响。然后呢，他说这个我一看哈，也没写体育啊，然后我就不怎么想继续再阅读这个文章了。But what I soon became struck by was the sheer volume of both obser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he had done in many different sports.And I felt persuaded that what he had to say would be of real interest. 结果后来呢，他一看，彻底的被吸引住了。因为呢，他就是写着写着就发现呢，这个文章，首先呢，就是篇幅非常的大，这个 sheer volume， 仅仅是靠这个篇幅来讲这篇文章就是很相识。然后他说这个 volume 呢，主要是包括两个东西啊 ，the volume of both obser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he had done in many different sports， 就是这其中呢，包括了既有观察，另外还有一些调查研究的内容啊，而且呢，这个涉及的运动不同的运动特别多。于是乎呢，他就哎感觉自己被说服了啊，这个。此人所写的文章确实是言之有物的，而且是很有意思的。I think Matthew's findings will be beneficial not so much in helping sports people to work on their weaker side, but more that they can help them identify the most suitable strategies to use in a given game.他说这个实用价值在哪儿呢？与其说是使这个不同左右手侧面的这些搞运动的运动员 让他去改善自己相对弱的那一边，倒不如说是呢能够帮助他们识别出来在任何一个给定的运动项目之中能够采用哪些更优的策略。这里边有一个比较长的句子，但是它就是说基本的一个结构，就是 The findings will be beneficial not so much in A but more in B、这个东西它的这个研究结果呢，与其说对什么什么东西更有好处，不如说对另外那个 B 更有好处啊，这是它的大框架。大家看这个比较级，它的否定形式就是 not so much in A but more in B。比较级如果是肯定的形式呢，大家都比较清楚，然后否定的形式呢，好多人就有点绕不过来了。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具体又开始分析。 Although most trainers know how important handedness is, at present they are rather reluctant to make use of the insight scientists like Matthews can give.Which I think is rather short-sighted because focusing on individual flexibility is only part of the story. 目前呢好多这个训练运动员的人，就这些教练，虽然呢大多数人都比较清楚这个左右手对于一个运动项目来讲的重要性，但是呢目前他们还比较勉强去用这个科学家的这个观点，像 Matthews 这样科学家的观点呢去指导他们的工作所以他觉得这些教练呢其实他的这个眼光还是比较短浅的是 short-sighted， 因为呢他们只是关注一个个体的运动员自己本身的这个灵活度呢其实还太局限了。你是擅长左手还是右手啊？ 我当然擅长右手了，我是普通人。 哎，我也擅长右手。 哎， 但是我有一阵儿哈，我就是故意去练。比如说那个小时候玩那个两根毛衣针在那儿织毛衣。 对。 通常你的起针或者是为主导动作的是右手，但是我特意开始练的时候都用左手为主，居然左手可以比右手更熟练，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完全可以靠后天去训练其中我有同学他左手的时候一开始就是父母强行校正你得给我改成右手写字儿啊，什么拿筷子呀都改成右手然后呢这个小孩呢经过一阵子的练习之后呢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其实如果能够开发左手的话，其实对于右脑是有帮助的。 对， 某一边的脑子其实是它对称的是另外一边的手。 对， 好像是这样的。 对对对 对， 就是说你要是右边大脑如果是受损了，比如说有的人中风了或者脑梗了，他的左半部分的躯体的运动肢体运动是会受到影响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是的。 好，接下来呢他说 Anyway back to the article 这个听力中呢这个老师又开始讲，Matthews found a German study which looked at what he called mixed-handedness, that is, the capacity to use both left and right hands equally. 他说这个研究的人员 Matthew, 他呢在一个德国人做的一个研究中呢有这么一种现象，就是双手均衡发展，叫 mixed-handedness。 既要发展右手也要发展左手 对，就是说左右手的没有特别明显的哪个手强，它其实是均衡发展是同等。 那挺难的，你想我现在只能用右手写字您要让我用左手拿起一支笔流畅的把一句话写出来，我还真写不出来呢。 写不出来，我估计左手你也就是画个圈什么的还不能完全是很圆的那种圈 是是是 好，然后呢他说这个人呢就是专门有研究呢，就发现呢有一些人的左右手相对来讲比较均衡。 It looked at mixed handedness in 40 musicians on a variety of instruments. 那么这个研究的内容呢就是有40位音乐家，而且他们玩的这个乐器呢其实还是多种多样的。那么这些音乐家呢就是左右手呢其实是均衡。Researchers examined a number of variables, for example, type of instrument played, regularity of practice undertaken, and length of time playing instrument. 他说呢这个研究呢就是要参考这么几个参数吧。首先呢就是乐器的种类， 哎，你觉得什么乐器的人需要左右手都比较灵啊？ 我觉得像 我觉得钢琴算， 钢琴肯定算，对，你要用两只手来敲打键盘嘛。 而且他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动作应该是都是敲键盘，所以是需要一样的。而吉他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还不像钢琴这么均衡。 嗯，他吉他一只手是按着弦，一只手是拨弦，所以两只手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啊。 对，所以他要求的技能也不一样，灵活度啊各方面都不太一样。 是。 好，然后呢他说还有一个参数呢，就是从事这个乐器的这个练习这个操练它的频度是怎样的啊？就有的人比如说一个星期弹一次，有的时候有的人是一天就要弹四五个小时。 嗯，他强化练习了哈。 对，然后就是说每一次啊弹奏乐器的时间也是要一个要在研究中记录的。And found the following， 哎，结果发现什么呢 ？Keyboard players 啊，就是这个键盘类乐器的演奏者、，had high levels of mixed handedness。就是在这些人中左右手均衡的这个水平非常高。Whereas string players like cellists and violinists strongly favored one hand. 哎，他说呢你都是玩乐器啊、小提琴啊大提琴啊中提琴啊这些人呢其实他是更偏向于单只手很强。Also those who started younger were more mixed-handed.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开始学这个乐器的年龄，你这个年龄越小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个乐器呢，更越容易做到左右手是平衡的。哎，所以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就有一阵儿，我不知道是你们小时候赶没赶上，就是家长都是疯狂的送孩子去学各种乐器。 现在也是啊，很多望子成龙的家长啊，就喜欢把孩子送到一些乐器培训班里面去。 我觉得后来还好，还少了点了，就是尤其是现在 没少， 三十多岁的人里边，这种小时候家里边就是这种不顾一切要去培养音乐， 现在依然是啊， 真的， 对呀、 哎呀， 就是感觉小孩子必须要学会一门乐器。 但是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说了你接触的越早你的左右手的也就是换句话你是左右脑说白了它的开发没错越均衡 是 啊现在还这么一看还是挺有道理的 嗯 Matthews also reports studies of handedness in apes 啊说这个研究人还不算呢这个 Matthews 还要去研究这个大猩猩 apes、Apes get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ir food by fishing ants from ant hills. 它这个大猩猩呢，它这个食物的主要来源呢，就是要从蚂蚁的这个山丘中呢，要去像钓鱼一般的获得这个蚂蚁。然后呢，这里边呢，其实是这个大猩猩吃的食物里边占的比例比较大。 嗯， 哎，这大猩猩要吃蚂蚁啊？我怎么觉得大猩猩要吃香蕉嘞？ 大猩猩肯定吃香蕉，但是它为了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它可能也会吃蚂蚁吧。 Oh, the studies show that apes like humans show handedness. 啊，说这个研究就表明呢，大猩猩也像人类一样，它也是有左右手的这个倾向的。Though for them, right and left-handedness is about equal. 对于他们来讲呢，甭管您是拿那个左手去钓那个蚂蚁，还是右手去钓这个蚂蚁，其实基本上对于他们来讲没什么区别。Whereas about 85% of humans are right-handed. 那么85%的人类呢，其实是倾向于使用右手的。Studies showed that apes consistently using the same hand fished out 30% more than those varying between the two. 他说这个大猩猩呢如果他就是比较统一啊，自始至终就是用一侧的手，甭管是左还是右，只要他是一直用同一边的手去钓这个蚂蚁的话呢，那么他比那个左右手换着钓蚂蚁的那些大猩猩呢，要多钓到30%的。 他精力集中了，在一只手上面去操作， 对， 效率会更高一些哈。 哎， 并不是说你两只手切换着用。